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国家大剧院正在播出，我是王卓，欢迎收听。那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场音乐会是在国家大剧院线上音乐会刚刚播出的，由独奏家组成的交响乐团美誉的以色列爱乐团音乐会。他们在音乐总监拉夫沙尼的带领下，通过国家大剧院的线上平台为我们带来的是世界剧院联盟特别呈现四海之声以色列爱乐团音乐会。那这场音乐会的现场导赏主持人和嘉宾呢，是由我和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刘小龙共同担任的。现在我们就一起回到那天晚上，聆听这场浓缩了艺术家精湛水平的音乐会。 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今晚世界剧院联盟特别呈现四海之声以色列爱乐团音乐会。我是今晚音乐会的导赏环节主持人，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王卓，希望今天和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今晚呢，将为观众呈现的是有着由独奏家组成的交响乐团美誉的以色列爱乐乐团。那他们呢，将在音乐总监拉哈夫沙尼的执棒下，先后奏响莫扎特第27号钢琴协奏曲和柴可夫斯基第4交响曲。说起这场音乐会背后呢，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2年前11月份，以色列爱乐乐团曾经受国家大剧院的邀请，参加世界交响乐北京论坛。乐团秘书长阿维索沙尼表示，希望2年后，也就是2021年，由音乐总监拉夫沙尼亲率乐团造访国家大剧院。那今天以色列爱乐乐团通过线上音乐会的形式，将乐团独具魅力的声音隔空送给中国的观众。 We are very, very happy to be part of music from around the world, where we are performing with our music director, Lahav Shamin, and we are very grateful to the organizers, National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以色列爱乐团的秘书长阿维索沙尼发来的视频。他在视频里说，拉夫沙尼作为新任的音乐总监，将带领以色列爱乐开启新的时代。2021年的冬天，我们将把最优秀的表演奉献给中国的观众，以此向支持和关心我们的朋友表示感谢。 感谢阿维索沙尼。那在今天的导赏环节当中呢，我们还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刘小龙教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以色列爱乐团的耀眼历程，以及本场音乐会曲目背后的故事。那刘老师先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感谢王老师，互联网上的朋友们大家好。 那今天咱们一起要介绍的这个以色列爱乐团呢，是成立于上个世纪的30年代。那相较于一些欧洲百年的大团来讲，它是非常年轻的哈。刘老师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好吗？ 以色列爱乐乐团呢，在30年代的时候呢，已经有像托斯卡尼尼这样的大师为这个乐团呢起了一个整体的架子。在发展过程中间呢，实际上有很多的我们所熟悉的那些指挥家和演奏家都曾经和这个团合作过。 对， 我们最熟悉的就是祖宾贝塔。祖宾贝塔呢和这个乐团的结缘应该是上个世纪60年代。而在60年代以后的整个这个发展过程中间，他成为这个乐团担任时间最长的一位音乐总监。而且呢，应该说这个乐团是跟着他的这个艺术发展生涯同步前进的。我还记得有一场音乐会，就是这个乐团给祖宾梅塔在他们的主音乐厅里头 去做生日宴， 是 80岁生日、 嗯、 当时呢老先生推了一个生日车，上面一大蛋糕出来、嗯、而且故意装成自己好像有点老态龙钟那样，还扶着点腰，其实是装的。然后紧接着神采奕奕地演出了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 嗯、 就是这些事情让我们觉得这个乐团充满了活力。 嗯， 很多媒体上就说他这个很多的演员都是演奏家，那其实很多民团的也是这个样子。 嗯， 但是他这个团体里头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在这个弦乐方面他确实比较超常。 嗯、 啊、世界上知名的那些小提琴家，包括斯特恩啊等等，这些他们都是犹太人。 弦乐， 对、 嗯、 所以说他的弦乐那个味道那个感觉，说句实话我觉得这是他的一种骨子里带出来的一种基因，或者是一种特色，贯穿着民族情感的一种文化。 那其实对于中国观众来说，以色列爱乐并不陌生，因为呢他也算是这个老朋友了哈。从这个上个世纪90年代首次来中国，先后让大家体验到了这种西亚乐团的魅力，而且呢他也是在指挥大师祖宾梅塔带领下到访过国家大剧院，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014年的那场实际上是这个乐团真正第一次来到国家大剧院，而且呢我觉得他带的曲目呢一贯的他的风格在这里面，所以让我们感觉到就是说他始终偏向于浪漫主义中晚期，力图于打造一个具有着一种宏大规模的室内乐的特征啊，这些方面恰恰能够反映出来就是到今天交响乐团所追求的一种品质，不断的精致化，我觉得这是一个精致化的过程。 成立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以色列爱乐团，起点之高，发展迅猛。在托斯卡尼尼、伯恩斯坦、祖宾梅塔等世界指挥大师的调教后，快速地跻身于国际一流的乐团的行列。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他们的演奏。那首先听到的就是在上半场音乐会议当中，他们演出的莫扎特第27号钢琴协奏曲。 今晚的第一首作品呢，是来自于莫扎特的第27号钢琴协奏曲，指挥拉哈夫沙尼也将作为钢琴独奏来弹指这部伟大的作品。和我们平时看到的乐团的布局呢不太一样，以色列爱乐的音乐家们将会围在钢琴旁边，以相对集中同时又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这样的舞台形式来展现。 这种方式呢，在今天看起来呢，特别特别的展示指挥的才华，更别说沙尼是一个钢琴家，这种协奏曲的演奏方式本身就是传统，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巴洛克时代，也就是说18世纪的上半叶，大量的表演家自己也是作曲家，也是指挥，应该说莫扎特也是用这种方式来充分的发展和宣扬自己的艺术的。协奏曲本身是一个世俗题材，在器乐音乐中间是一个特别拉场面拉风的一个事儿。据说讲呢，这个莫扎特自己亲自带着这个小乐队到市政广场中间去演出，那么自己弹自然也就会自己指啊，他顾得过来吗？他顾得过来。您看那曲子里头他有各种各样的气口啊，有一些乐队的间奏或者是开始的时候那前奏段啊，他都给了指挥家一个发挥和带领乐队的空间。另外一方面来说呢，钢琴在演奏的过程中间他自己写华彩顿然后弹出来，或者他今天心情比较好他弹一更长的他也不写出来，所有的人就盯着这个钢琴家，哎，你看今天他要弹什么。所以这种传统在19世纪的时候一直存在。 Thank you. 2020年沙尼接棒了梅塔，而且呢是在而立之年成为了以色列爱乐团掌门人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位。这位被乐界称为当代莫扎特式的天才呢，现在同时呢也是担任了鹿特丹爱乐团首席的指挥，他也是维也纳交响乐团首席客座指挥。 说句实话，我觉得从大约世纪末一直到现在，就是新世纪以来，这个新的指挥面孔层出不穷。独立的指挥家并不是简单概念上的领袖，还有包括他在音乐上的处理上更加的个性化，更加的没有那么多的传统负担。而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年轻的指挥，包括说的这个沙尼，他从一个钢琴家塑造成为一个指挥，这个过程你都会发现，其实人们有个共识，就觉得个性和创新是第一位的。他等于算是80后80末出生的一个人，然后到现在他一步一步发展起来，你就会发现哇，这蹿升啊，是他确实是一个天才。另外一方面来说，从手上来说，我是觉得好个性，他不是一个那种纯粹学出来的人。 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可是，在你爱的时候，真的要全心全意的把它当作是你的最爱。 望着夕阳沉入海里，两个人闪烁的倒影。在灿烂的故事中要转身回到平静，看过世界壮丽风景，经历爱的可歌可泣，终于明白了那些情歌的意义。 红颜若是只为一段情，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 就到这里，我们把爱藏在这里，时间会把一切洗

If home is wherever you want it to be, long as you're ready with me, then you're home. You might be far away, don't care no time or place, I'll meet you where we're at on the map.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的。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我下陈良木，杂交道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 3D 广播北 京见，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聆听并分享2021那些让我们难忘的声音记忆，一起用声音回望这一年。 翠微百货双十二购物惊喜来了！即日起至12月12日，百货类商品现有折扣基础上，牡丹园店购物满300减60，龙德店购物满200减40，翠微店、大成路店更有惊喜折扣优惠，期待您到店莅临体验。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如果你想了解莫扎特的一切，但又只能研究他的一种题材的作品，那么最佳的选择就是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这是钢琴家霍洛维茨曾经说过的。今天国家大剧院我们一起来聆听的这场约会，是在2021年12月4号国家大剧院线上音乐会世界剧院联盟特别呈现四海之声以色列爱乐乐团音乐会。我是王卓，欢迎回到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国家大剧院节目的下半时段。那在国家大剧院线上音乐会当中，导赏和嘉宾主持是由我和中央音乐学院刘晓龙教授共同来担任的。 那莫扎特的这首第27号钢琴协奏曲呢，据说写了3年的时间。那其实莫扎特他是一个下手很快的作曲家，但是为什么这部作品写了这么久呢？ 这个作品呢，确实在他最后的阶段完成的。应该说1791年他已经身体很不好了，可是在那一年上他还是坚持演出了这个作品。根据今天我们所发现的手稿纸张的这个特点，认为这个纸张应该是在1789年到1790年创作的。对于莫扎特来说，他35年的生命应该说他就没老过。我们如果看他的历史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阶段也是他人生创作最快而且相当繁重的阶段。因为在这个时期我们知道三部交响曲啊，从39、40、41是在这个时代。我们也知道著名的魔笛就是在这短短的这个时间里头完成的。那就可见他的工作量有多大了， 就是同时进行很多作品的创作。 对了，所以这就时候就使得某一部特定的钢琴协奏曲很可能就被写一会儿搁在那儿，然后就去做别的，然后再回过头来有时间了再去整理它。我就觉得就是说作曲家对于莫扎特这样的人真的是劳累过度，就是太劳累。 莫扎特的音乐，有人说特别适合孩子演奏，有人说只有老人能驾驭。 他的作品确实给很多人带来无限的一种快乐和向往，应该说他也符合古典主义时代那种特别强调光明、强调事物本质、简洁的那样的一种风格属性。你就会觉得整体上来说，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它充满着一种儿童式的一种情调，而且这种情调是和他好像他岁数上追求和他个人在音乐上希望表达的东西是不合拍的。所以也难怪就是说，哎，有人认为说，您看都是重病在身哈，然后他写音乐会是这样吗？但是有人就说，艺术和现实它是有着很大的差异的，所以更别说那时候的风俗，它定位在此，所以它自然会是这样。 是的，而且他三个乐章选择的都是阳光的明朗的大调，也会是让人觉得整首曲子都是充满着这种活力的音乐。 国家大剧院今天一起来分享的这场音乐会是2021年的12月4号国家大剧院的一场线上音乐会，世界剧院联盟特别呈现《四海之声》以色列爱乐乐团音乐会。在全场音乐会当中，以色列爱乐乐团除了演奏刚才我们听到的莫扎特第27号钢琴协奏曲，还有一首就是柴可夫斯基的第4号交响曲。乐团令人称道的弦乐，恢宏协和的铜管，让大家再一次领略了这支独奏家组成的天团的魅力。那在音乐会当中演出的柴可夫斯基第4号交响曲，今天我们仅仅是聆听它的一小部分，也就是它的第4乐章。明天的节目我们会来聆听这部作品，所以今天我们只是先听为快。 Thank you.

以色列爱乐团有着由独奏家组成的交响乐团美誉。我们今天听到的这场音乐会，就是在他们的音乐总监拉夫沙尼的带领下，通过国家大剧院线上平台带来的这场世界剧院联盟特别呈现《四海之声》以色列爱乐团音乐会。在这场精心策划的音乐会当中，不仅浓缩了艺术家的精湛水平，更饱含了他们对于中国观众的无限热爱和祝福。在明天的国家大剧院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聆听这场音乐会的下半场。我是王卓，之后播出的是974 Live Show。明天国家大剧院，我们继续分享经典。明天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